This is book three.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 人在江湖飘，车在路上走，交通事故时有发生。那么出了交通事故之后应该怎么办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讨论一起 a car accident。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我是周敏。今天我们的主讲嘉宾 Danny Ambrose。 Hello, everybody. Hello. All right, shall we go over the words and expressions first? Ambulance. Ambulance. 救护车。 Phone box. Phone box. Phone box 也可以叫 phone booth, 电话亭。 Outside. Outside. 在外面。反义词 inside。 Number. Number. 地号。 它的缩写形式实际上是和 no 一样的，但是实际上不能少那个点。 对。同学们要注意这个 NL 后面加了一个点。它的全称是 number。一定要加这个点。其实国民也需要加点，这个点表示省略。 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表达，比如说 A number one. What does that mean? The best of the best. A number one. A number one. The top of both lists. Okay, great. The best. For musicians, Bruce is A number one. Oh, 先锋是吧？ Cheers. For English teachers, Danny is A number one. Thank you. Okay, the next one, Bruce. Sir. Sir. 先生 Run over. Run over. Run over, 碾压 Blood. Blood. Blood, 血它的动词形式是 bleed. B-L-E-E-D. Bleed, 名词是 blood. 是的 bleed. 如果说再举个例子来讲就是 I'm bleeding.那么还有有时候大家会在那个情景喜剧里看到有人会这样讲，就是 Do you want us to bleed? 所以它表示流血。 At once. At once. 立即马上。比如说 right away, right now, immediately, 都可以来替代 at once 这个表达法。 Present. Present. 在场。出席如果表示在场的话我们可以说 in the presence 或者是 present 做后置定语也可以 patient patient 病人名词做形容词的时候表示耐心的所以举个例子 he is patient 学习英语呢也需要耐心 Yes, 那么我们说 patient 这个单词如果它是形容词的话它的名词形式是 patience 表示耐心 Bleed, bled Bleed, bled 流血 Hurry Hurry Hurry 赶忙赶快那么 hurry 这个单词呢我们可以说这个固定搭配很多同学都很熟悉比如说 in a hurry, 但是我们也可以说 in a rush, 也表示很急。你比如说我现在赶时间 I'm kind of in a hurry, 我们也可以说 hurry up, 快点。 有时候小孩子比较磨蹭那么妈妈可能就会催他 hurry up, honey. That's right, hurry, honey, or we'll be late, 所以我们就要迟到了啊。那么 hurry,有一句名言说的特别好就是 Fast but not hurry 快点但不要穷赶 Fast but not hurry Yes 这太适用于我们学习英文了More haste less speed Okay so now let's move on to our conversation Ambulance please Ambulance where are you calling from? I'm in a phone box outside number 96 Cranston Avenue What's the trouble, sir? There's been an accident. A man's been run over. He's losing a lot of blood. Please send an ambulance at once. Is there a doctor present? No, there's only me. The driver didn't stop. Is there anything I can do? Don't move the patient. Try to stop the bleeding. keep the patient warm, but don't give him anything to eat or drink, okay? All right. Please hurry. Don't worry. The ambulance is on its way now. 够紧张的吧？ 是啊。 A car accident. Yes. 其实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呢，我觉得大家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惊慌。 But don't panic. 不要惊慌。因为在惊慌的时候呢，我们往往容易失去宝贵的时间，尤其是在这个事故刚出现的这个前几分钟半个小时内，其实我们要有一些事情要做，那么没准就可以挽救这个当事人的这个生命。 第一反应应该大家抓起电话打122。 So please dial 122 yeah, to report the accident。那么大家在 report 的时候呢，还应该注意不要惊慌失措。 Don't panic. 呀，要把发生事故的时间、地点，还有肇事的车辆以及伤亡的情况向工作人员解释清楚。 Yes, of course. So we need to report to the police traffic officer about when and where it happens and the situation about the scene, the traffic accident, also the car. 如果有人员伤亡的话呢，大家还应该及时拨打120急救电话。 Yes, in case of medical treatment, and we need to call 120 for ambulance. Well, ambulance, Bruce,、right. how about in New York? If there's a car accident, which number do you need to call? The emergency number is 911. Wow. Always. Very, very sensitive number. Yes, it's a sensitive number. 在美国呢是拨打911。 And here is 119. Okay. Ambulance, please. Ambulance, please. 它给我们很多提示。比如说我们早晨在叫车的时候，我们可以直接说 taxi, please. 非常的简单。没有必要去这个找一个完整的句子，要把这个意思表达清楚。所以这句话也是很精彩的。Ambulance, please. 比如我们在餐厅用餐的时候， What do you usually say to wait a waitress when youare ready to order. Service, please. It's like Fuyuan. It's service, please. Okay, service, please. Would people say menu, please? They can say menu, please, as well. Mm-hmm. Okay, good. Do you have a menu? Do you have a menu? Mm-hmm. May I take your order? Yes. 用餐之后就应该是 bill, please. Oh, bill, please. Or check, please. Yes. Where are you calling from? 那么我们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呢，对方的真正意思就是说你是从哪儿打电话，也就是问事发地点，所以我们回答的时候要尽可能简洁。那么我们看看这里面，作者在这里面安排的答案是相当的经典，而且很简洁。I'm in the phone box outside number 96 Cranston Avenue. 那么我是在第96号 Cranston 大街啊，在这个位置的电话亭里面给您打电话。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说作者把这个街的号码、街区的名称说得非常清楚，所以我们大家以后在报警的时候要注意事发地点，一定要尽可能说清楚。而对方继续问 What's the trouble, sir? There's been an accident. 这儿出事儿了。 A man's been run over. 一个人呢被撞倒了啊。其实这里面呢，我们在词汇表里解释的是碾压啊，其实这里就是出了车祸，人被撞了。我们也可以说 A man was hit by a car. A man was hit by a car. 一个人被车撞了也是可以的。 He's losing a lot of blood. Please send an ambulance at once. 他失血很多，请赶快派一辆救护车过来。我们说呢，第一句话 There has been an accident 用的是there be 句型，现在完成时，很不错啊，强调结果。 A man has been run over， 现在完成时被动语态，强调结果又强调主体啊，是被撞的一种状态。那么 he's losing a lot of blood， 强调一段时间内持续发生的事情，表示流血就没有停止过，直到现在这一瞬间为止。 A lot of 修饰 blood 也很到位。 Please send，那么祈使句表示请求愿望。 An ambulance at once， 立即马上，时效性很强。所以这一连串的动作呢， 我觉得作者真的就是说用心良苦啊，让人们感觉到这件事情的急迫性，我觉得真的特别的好。 So here it says that he's losing a lot of blood, right? How about give blood to that person, to the injured person? What do you usually say, Bruce? To donate blood. There is the organization called the Red Cross, for example, and many hospitals facilitate donors to come in and donate their blood. So if the blood type matches, it will work. All right. Donate blood. To donate blood, yes. 如果血型一致的话呢，我们可以献血Donate blood. 如果输血可以用 transfer blood. 接下来又有说 Is there a doctor present? Is there a doctor present? Present 这个单词啊，这是又简单又干练，放在这里呢，现场有没有医生？如果我们在正式的场合可以说 In the presence 啊，比如说现场有这个两万人啊，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布兰妮的现场的音乐会有两万人的话呢，Now, in this free concert, there are 20,000 people in the presence in Britney Spears' concert. 就是说 in the presence 强调现场，所以这个表达法呢要比它稍微再正式一点啊。然后呢，我们的作者又继续讲述故事的发生进程，那就是发现肇事司机根本就没有停啊，就驾车逃逸。So, when the driver hit the person and left,There is a technical term for this type of accident. Yes, there is. This story or this conversation describes a hit and run accident. Yeah. Hit and run. Hit and run accident, 意思就是肇事逃逸。 是的，叫肇事逃逸。Is there anything I can do? 我能做些什么呢？ Don't move the patient. 从这块开始呢，大家要注意了，就是说，当我们发现别人被这个汽车撞到，或者是遇到了其他的这种突发事件，身体出现状况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比如说像这种现象，已经都被撞倒在地上了，而作者给的建议是，不要动这个伤者，不要动他 ，Don't move the patient, try to stop the bleeding, 尽可能止血。而止血的方法呢，我想这是属于急救知识啊，属于急救知识。那么我想大家呢，也不难想到，如果说现场四肢流血的话呢，我们一般情况下是在他的这个窗口靠上的位置呢，尽可能用止血带，如果没有的话呢，撕下来一块布条或者用腰带止血也可以，系得不要特别紧，保证血不要大量涌出就可以了。如果是在躯干部位的话，就用这个干净的手帕布啊，或相关一个这个能止血的东西按住了就可以，尽可能呢拖延一分钟是一分钟，这样的话呢，这个伤者的生命就有可能得到挽救。 丹尼现在正在学车呢，是吧？这教练经常告诉这个学员，如果发生这种重大的交通事故，或者是有人撞伤这种情况，应该首先呢注意保护现场。如果有逃逸的车辆呢，要记住这个逃逸车辆的车型、颜色以及车牌号。不管这个伤员的伤势有多重，都不要移动它，随意的移动会加重伤者的这个伤势。 And keep the patient warm.But do not give him anything to eat or drink. 那么这里面呢，我们说要让伤者呀保暖，所以 keep somebody warm. Keep warm. 注意保暖。其实呢，我们说keep 这个词后面加词很有意思了。可以 safe, sound, 这样的形容词我们都可以加进去。加进去的方法呢，就是使什么什么处于某种状态。比如说 keep the window closed. Keep it closed. Yes. Keep quiet. Keep quiet. Keep patient. Calm. Keep calm. 对。 其实呢，我们说中国人喜欢 Don't panic. That's right. 其实中国人喜欢使用 keep 这个词。我们